京藏高速了。哎，有网了，你帮我查查嘛，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，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程继偶然得知徐增寿暗结燕藩，便把此事告诉了恩师方孝孺。方孝孺连忙禀告建文帝，建文帝听了愤怒不已，要立即将徐增寿正法，但方孝孺却表示此时不宜行动，还应该继续暗中观察为好。方孝孺告退之后，暖阁内又安静下来，江宝从房外招来了一群小内官，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被建文帝掀翻在地的碗盘。望着满屋子忙碌的内官，建文帝忽然感到一丝莫名的悲凉。这是为什么呀？难道自己对不起徐增寿吗？自己明明知道他与燕王的关系，可还是让他一直待在右军左都督的高位上，甚至让他参与一部分军政，可就是这样，还是不能收住他的心。他居然利用自己的这份信任，暗地里使心眼儿下绊子。这时地上的杂碎物已经收拾干净，建文帝回到榻上坐下，江宝从外面端了一杯冰糖莲子羹进来，轻声说道： 皇爷，刚才您的晚膳刚用到一半就把桌子给掀了，奴才特地叫御膳房又熬了一碗冰糖莲子羹，您多少吃一点，填吧填吧肚子，也消消火气。 建文帝接过莲子羹，盛了一勺放进嘴里，突然又将碗放下，对江宝颇为伤感地说道： 哎，你说说，朕的德行难道就这么不堪吗？ 哎呀，皇爷，您何出此言呢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心隔肚皮呀，皇爷的心也得放宽一些，为这些个人气坏了身子，那可就不好了。 江宝一边给建文帝扇扇子，一边毕恭毕敬地劝道： 朕是不得不动气呀。 记得以前徐辉祖跟朕提起过，说他的这个弟弟一向心智坚定，又与燕王交情甚厚，如此坚决地与燕藩断绝关系不太合常理。当时徐辉祖还暗中劝朕要防着点儿，不要让他参与太多的军事。只是那时徐增寿言之凿凿，说他与燕藩再无瓜葛， 朕见他情真意切，也就信了。可谁知道他却是在骗朕。朕就是想不明白，同为中山王后人，徐辉祖就忠心为国，他徐增寿怎么就会暗中出卖朕呢？一个娘胎出来的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呀？说完，建文帝又生出了一肚子无名火，当即端起案上的汤碗，一仰头将碗里的羹一饮而尽。姜宝将建文帝手中的瓷碗接过，又递上一条手帕给建文帝擦了嘴，方才悠悠地说道：皇爷呀，就这徐家兄弟的事儿嘛，奴婢倒是有个想法，就是不知道对不对。哦，建文帝诧异地看了姜宝一眼，说道：有什么想法啊？你说说看。皇爷，奴婢想的是，这徐家兄弟该不是串通好了脚踏两只船吧？姜宝阴着嗓子说道，他平日颇得建文帝信任，此时便产生了个为君分忧的思想，想通过这番谏言让皇上对他刮目相看。什么？建文帝的眼光一下子扫到了姜宝脸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建文帝一顿逼视，姜宝顿时觉得有点心虚，连忙把头垂下，过了好一阵方才继续说道：这也是奴婢的一己猜测，这徐家兄弟吧，一个效忠皇上，一个勾结燕藩，该不是会想两边讨好，保住他们徐家的荣华富贵吧？您看这燕贼谋逆，天下大局不明，若是陛下胜了，这徐辉祖乃是公侯，自不必说，若是燕贼胜了呢，徐增寿必然会大获重用，那到时候不管怎么样，徐家总是荣华万世，富贵不绝。况且真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，得宠的那个再为另一个求求情，那么即便是站错了边儿，也没有性命之忧啊，这样岂不是大大的划算呢？啊，姜宝的话让建文帝听得目瞪口呆，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一点，顿觉背脊发凉，过了好一阵他方才回过神来。恢复正常之后，建文帝脸上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语调平和地问道：我说姜宝啊，你怎么会想起来说这些呢？姜宝一直紧张地关注着建文帝的神态，他不知道自己这番话是否合建文帝的心意。见到建文帝发问，他连忙一躬身，用极尽谦卑的语气回答道：啊，奴婢也是看皇爷疑惑，便随口说了个漏箭，至于是否说到点子上，还请皇爷斟酌。建文帝若有所思地回答道：朕是得斟酌一下。又过了一阵，建文帝忽然一笑说道：哈哈，你这个话呀倒也不无道理，没成想你一个内官竟然有这番智虑。见到建文帝夸奖，姜宝心中一喜，连忙恭敬地答话说道：皇爷谬赞了，奴婢刚才呀只是尽己所能为皇爷分忧。建文帝听了他的话却是冷哼一声，脸色骤变说道：哼，尽你所能为朕分忧，太祖管教内官的祖训你可记得？啊哈！姜宝闻言顿时如五雷轰顶，人也瘫倒在地上，他此时才明白过来，这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。就在姜宝惶恐的时候，建文帝依旧是不依不饶，厉声喝道：把祖训给我背出来。此时姜宝已是浑身筛糠，建文帝的大喝又把他吓得一激灵，过了好一阵他方才用颤抖的声音背道：太祖祖训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违者斩。寥寥数语姜宝念出来时已是肝胆俱裂，他知道这几个字对眼下的自己意味着什么。建文帝对内官向来严厉，即便是寻常的过错 也绝不轻饶。自己今日一时犯浑，竟然犯下了妄议朝中大臣的滔天大错。按照建文帝的一贯做派，自己将面临最严厉的惩罚。果然，建文帝没有丝毫怜悯的意思。你既知祖训，又何敢离间君臣呢？历代阉宦祸国者比比皆是，想不到今日又出了你这奸贼。来人，把他拉出去给我杖毙。马上两个强壮的内官推门进来，提起江宝便往外走。 皇爷， 江宝知道若就这么出去，自己便再无生理，因此也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呼喊， 奴婢一时糊涂，求皇爷看在奴婢这两年恭谨伺候的份上，饶奴婢一条小命啊。 建文帝眼中闪过了一丝不忍。平心而论，江宝这两年做得还是不错的，也深得他的欢心，若真就这么把人杀了，他多少也有点舍不得。但略一犹豫之后，建文帝仍然决定杀他。防微杜渐的道理他自小就明白，宦官干政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小事，由于君王的宽纵，到后头便会酿成大祸。四百年强悍，三百年盛唐，最终都亡在了宦官手上。建文帝不想因为自己一时心软毁了大明的万代基业。眼见建文帝沉默不语，江宝已是魂飞魄散，此时他已被拖到了门槛边上。惊恐之下，江宝撕心裂肺地哭喊道， 方才可是陛下叫奴婢说的呀，是陛下您叫奴婢说的呀。 建文帝闻言一震，他刚才倒确实说过这句话。若是换了朱元璋，江宝的话只能让他更加愤怒，但建文帝是个饱读诗书的人，凡事据理而行，这个信念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。于是建文帝再次下令，把他带回来。执法内官得令，又把江宝提到了建文帝面前。此时的江宝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，浑身颤抖不止。不过从建文帝方才的话中，他知道自己已经逃过了此劫。此时的熊样，一半是惊魂未定，一半是他有意装出来的，以换取皇上的怜悯。朕是叫你说，可是朕没叫你构陷大臣呢。死死地瞪了江宝一眼，建文帝又声色俱厉地说道，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妄议朝政，朕看你是鬼迷心窍，自寻死路。此时江宝趴在地上磕头，有如捣蒜， 是是，陛下您教训的是。 哼，朕念你尚算恭敬，此次也非是有意犯错，便饶了你这条狗命。以后给朕记清楚了，说话做事的时候别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思忖了一番之后，建文帝做出了处置江宝的意见。江宝心中一喜，脸上仍是一副惶恐之态。 是，奴婢明白，奴婢再也不敢对外廷之事多说一句了。 建文帝哼了一声，又说道，哼，知道就好，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你今日之错必须加以严惩，罚杖责三十，乾清宫的差事也不用干了，去宝钞司当个下等活着吧。 啊哈， 江宝一声惊呼。宝钞司是内宫24衙门之一，这个司的名字取得挺好听，可实际上却是污秽不堪，专门负责为宫里人制造粗细草纸。江宝先前的职位是乾清宫打卯牌子，任此职的内官负责朝廷奉献之事，可谓是风光无比，现在却要去给人做草纸，这个反差也未免太大了。见到江宝发愣，建文帝冷冷地问道，怎么，你还不满意是吗？江宝打了个寒噤，不满意那是肯定的，可此时若还是不赶紧谢恩，自己的小命立马不保。无奈之下，他一咕噜趴到了地上，用全身的力气呼喊道， 奴婢岂敢，奴婢谢陛下不杀之恩。 处理完了江宝，建文帝心中依然烦闷，略一沉吟，他起身走出暖阁。见皇爷出来，在门外守候的内官和都人忙凑了上来。建文帝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只冷冷地吩咐道：摆驾坤宁宫。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当建文帝的御驾行到坤宁宫门口时，马皇后带着太子朱文奎及马云一帮子内官迎了出来。建文帝处罚江宝之事，马皇后已经知晓，知道夫君心情不好，她也越发的小心谨慎。见马皇后等人行礼，建文帝伸手一虚拂，随即牵住太子朱文奎的小手问道：父皇几日没过来，奎儿可有淘气呀？你弟弟呢？怎么没一起出来？朱文奎扬着小脑袋答道：回父皇的话，母后教导儿臣不敢放肆，母后说傍晚外面风大，怕弟弟出来了着凉，就让他待在房里了。见太子举止合理，回答也是有板有眼，建文帝满意的点点头，于是不再说话，直牵着他一起进宫。等到进入宫内，皇后的贴身都人婴儿已抱着三个月大的朱文圭在暖阁门口跪候。建文帝走进暖阁，在窗边的榻上坐下，然后从婴儿手中将朱文圭接过来，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神情，抱着儿子一顿豪哄。朱文圭是个盲懂婴儿，根本不知道眼前之人就是至高无上的父皇，而建文帝也完全没有哄婴儿的技巧，只顾着又摸脸蛋又捏鼻子，不一阵竟把朱文圭惹得哇哇大哭起来。建文帝哄小儿子的时候，马皇后在一旁坐着，朱文圭一哭，他立刻慌了神儿，忙从建文帝怀里抱过来一阵豪哄，又嗔怪地说道：陛下老不来看龟儿，他还哪认得这个父皇啊。朱文圭出生不久便赶上了家和大败，建文帝当时忧虑不安，实在没有功夫顾及这个儿子，后来国事堪忧，他更是焦头烂额，几个月下来见这个亲儿子的次数扳着指头都能算得过来。此时马皇后嗔怪，他也只能尴尬的一笑。不过愧疚归愧疚，过了好一阵，眼见朱文圭仍然哭个没完，建文帝就有些不耐烦了。本来他心情就不好，此番来坤宁宫也是想通过这个天伦之乐来缓解一下烦乱的心绪，可谁知道小儿子竟然闹出了这茬。眼见建文帝越来越焦躁，马皇后也是急得满头大汗。这时一旁伺候的马云小声说道：娘娘，您看二皇子他也许是饿了，奴婢去拿些奶来吧。闻言马皇后才如梦方醒，本来之前便到了喂奶的时辰，只是听说建文帝要来，便赶紧准备接驾，把这件事给忘了。马皇后连忙点头说道：嗯，你赶紧去吧。马云得旨，于是捏着脚退到暖阁外头，过了一会儿便拿着一个精致的银质小壶进来。马皇后一示意，一个都人忙将朱文圭抱了过去，马云找了个瓷碗将奶倒出，然后拿了只汤匙一口一口地喂了起来，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过了好一阵子，马皇后才无话找话地说道：哎呀，前几日徐都督的夫人进宫来说，再过几日便是母后的千秋节了，她想打听一下今年是否要进宫朝贺呀。原来下个月是吕太后的生日，按制这一天众命妇都应该进宫朝贺， 不过自燕王起兵之后，国事不顺，去年吕太后便下懿旨免去了当年的朝贺之礼。至于今年如何办，到现在宫中也还没有消息出来。建文帝听了疑惑地问道，哪个徐都督？ 嗨，还有哪个呀，就是中山王府的徐增寿啊，他们家一向和皇家亲近，今年宫中迟迟没个消息，外边的命妇都不知道该不该准备贺礼，便推举他进宫来问问臣妾，臣妾又哪做得了这个主啊。 这马皇后不提还罢，一提徐增寿，建文帝当即怒意大至，气冲冲地说道， 别提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，谁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呢，你以后啊不许再召见徐家的人，若是他们还有脸进宫，就给朕统统地轰出去。 见到建文帝突然发怒，马皇后吓了一大跳，过了好久方才搓诺地说道， 陛下您这是怎么了，中山王是大明的功臣，怎么陛下对他们家生了这么大的怨气呀？ 哼，什么功臣，老子是功臣，儿子是奸贼。 建文帝一双眸子都快要冒出火来，他也不管还有马云这个内官在场，便直接对马皇后说道， 你知道吗，徐增寿身边的那个徐德竟然跑到河北去见四叔手下的马和，那个马和你以前也见过，是四叔最亲信的内官，他们俩搅在一起，你说这徐增寿想做什么呀。 建文帝说话时，马云一直在旁边给朱文圭喂奶，一听建文帝说徐家暗结燕藩，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兄弟马齐与徐妙锦的关系，心中不由一紧，手中的汤匙也停在了半空中。这时朱文圭张大了嘴巴等着吃奶，却见汤匙半天落不下来，他当即扬起小手随便一拨，马云猝不及防拿汤匙的手被朱文圭打中，一汤匙奶竟然直直地泼在了朱文圭脸上，朱文圭当即哇的一声大叫，马云的脸颊一下被抽干了血色，他明白自己捅了个马蜂窝。果不其然，建文帝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，江宝和徐增寿的事儿已经让他满腹不爽，马云不早不晚偏偏就在这个当口犯错，这无疑给了皇上一个发泄怒火的良机。狠狠盯了马云一眼，建文帝眼光一寒，厉声说道， 来人呀，拉出去给我乱棍打死。 陛下，马皇后正手忙脚乱地吩咐下人拿水给朱文圭擦脸，听得建文帝下此杀手，顿时吃了一惊，这马云是他的亲信内官，为人一向恭谨，此次虽然犯了过失，但朱文圭毕竟也没受什么伤，在他看来将马云严斥一顿也就罢了，可谁知建文帝竟会拿出杖毙的章程来，一时之间他也顾不得照看朱文圭，转身对建文帝说道， 皇上，这马云也是一时失手，陛下又何必发这么大火呢？ 哼，一时失手，朕看他就是故意的，这帮子烟货没个好东西。 看到建文帝仍然怒气未消，马皇后赶紧陪着笑脸继续说道， 哎呀，他哪有故意的胆子呀，这人跟了臣妾好几年了，平日里啊办事还是挺麻利的，今天却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好在龟儿没什么事儿，只不过是被奶浇了脸，洗洗也就干净了，陛下何必跟一个小内官计较呢。 略一沉吟，建文帝狠狠瞪了马云一眼，鼻子里粗气一呼说道， 哼，看在皇后求情的份上，便饶了你这条狗命，不过你等今天就是生了颗蛇蝎心，此番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你，你和江宝一样领三十棍子滚到宝钞司当活着去。 马皇后叹了口气，转而对马云说道， 哎，你这奴婢还愣着干什么，还不赶快谢陛下的不杀之恩。 马云生来就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刚才听到建文帝要杀自己，他一时吓傻了，瘫在地上半天没反应过来，